舍不得，也不愿看你难割舍。若我有天不再聊，请你原谅我的困扰。虽然你给我的不算少，只是我没福气啊。就算是完美，怎么前途都不对。不忍看你那么辛苦，我所能为你做的，只有默默地祝你幸福。如果相见不会太，相见不会太晚，我们就不会遗憾。快快乐乐的不会纠缠，过得好简单。 鲜少有人不喜欢大牌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。女人迷恋大牌包包、大牌服装、大牌化妆品，男人也别叹气，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，渴望过大牌汽车，向往过大牌公司、大牌城市，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。 哎，还没有错。 大牌主打歌，手工定制，仅此一家。